香港不嬲都系打开门口做生意噶啦。嗱喺以前咧， 食四方饭 系咯，以前嗰啲美国嗰啲，而家都有啦。美国啲水兵上岸去湾仔寻欢，咁香港都系做嗰啲人嘅生意噶啦。咁而家 咁佢哋觉得白人高级啲啊嘛。 喂，大佬， 羊肠好食啲啊！ 其实唔系，我谂下，啲八十九十年代都有啲表叔，有钱嗰啲表叔落嚟玩嘅，即系大富豪啊，嗰啲都有。 表叔系咩意思啊？即系大陆嗰啲 大陆人咯，都有噶。即系你睇香港嗰啲电影，都嗰阵时都会有嗰啲人噶啦。咁你咪一样做佢生意，你唔中意啫。 但系香港电影就系、是、即系做到啲人系土豪咁，整到好柒噶嘛，即系系贬低佢哋啊嘛，咁。就好， 佢哋嗰时真系好柒啊嘛，咁写实啫。 系啊，嗱，就好似啲网友屌柒我哋咁，成日话我哋见到嘅只系事实嘅部分。屌，咁倒翻转嚟睇，你喺香港见到的大陆人都系事实嘅部分嚟嘅啫。你都睇唔到我哋喺外国嘅大陆人。其实佢一套逻辑屌紧自己。我认真睇咗啲 comment 啦，佢就话。我哋咧就喺外国住，见到大陆人当然系高质素嘅，所以咧见到咧不是中国的全部饭，即系话咧中国嘅人咧系，我都承认其实如果整体水平嚟讲咧，大陆人质素可能系比香港人低嘅，呢个事实嘅。但系点讲咧？咁事实上我哋都讲紧我哋见到嘢啫嘛，我哋识嘅大陆人社长同埋台长识嘅都冇咁柒噶，讲真，甚至系。質素高嘅喎，真心讲，识嗰啲都系質素高的。 嗯， 就算喺香港，我都即系有啲系大陆嘅，即系大陆落嚟，即系移民落咗去香港嘅朋友啦。咁佢哋冇乜嘢噶，即系佢哋，我有啲我都明知佢哋系共产党添。咁但系佢哋， 哦，你投工啦，你投工啦，你大镬啦，你投工啦。 喂，咁如果我识嗰啲喺招行做嘅人，即系如果喺招行做到行即系副行长嗰啲人，咁佢一定系共产党噶啦，我点会唔捻系共产党啊？唔好讲笑啦，即系你做生意嘅人，你就会，你根本就系会识到呢啲咁嘅人。如果你识唔到呢啲咁嘅人，你唔好捞啦。即系好老实讲，即系你同人讲话做生意，你都系卖下骨灰庵好啦。即系呢啲就可能唔使识嗰啲，即系嗰啲人。咁如果你真系做生意嘅，你都系食四方饭嘅，你点可以咁样得罪人啊？ 可能都要啊。喂，佢点解佢入到境嘅？佢闹共产党闹得咁劲，又搞过咁多嘅示威行动，点解佢仲可以入到澳门境嘅？ 屌，收维稳费咯，定期过收嘅。屌佢老尾，不过唔系我讲噶，呢、這个我读翻其中一个网友嘅 comment。我自己冇咁嘅意见嘅。嗱，阿 Barry 兄，嗱，我又好尊敬你嘅，即系你卖骨灰咁，我都觉得系好事嚟嘅。即系专做大陆人生意，呃鸠大陆人钱系啱嘅，啊唔系，系赚鸠大陆人钱系非常好，非常好。 做佢老母中国人生意， 系。 同埋 我哋为你鼓掌 啊，客家佬嘅。诶，咁斯林网红嘅，我为人民鼓与呼系咪？咩拍手掌嗰啲系嘛？即系我哋都好佩服客家佬嗰啲刀法嘅汤鸡啊嘛，屌，梗系。 同埋应该系嗰个咩？马来西亚多制烧楼啊，佢 制烧楼系啊， 用啊走去呢个大马帮手 sell， 即系香港带啲人过去买啊， 就 sell 翻俾中国。 大马咪有拿督噶，马来西亚、 啊。我就想讲啊，屌佢刘生就谂住颁翻华拿督俾佢嘛， 系咯，到时有枪有炮啦。 系啊，嗰时好把炮，可能佢可以揾阿马来近寻仇添啊！屌， 系唔系话 得得啱喎，就地正法啫，马来近 系啦， 哇 咁咧， 一枪白低佢。 喂，使唔使再讲下陶杰嗰篇嘢？我哋 要啦，呢、這 个讲下篇 嘢。其实 上中下三路啊，即系唔好意思啊，阿真 B C 炸一集你先。即系要扮高等华人嘅陶杰呢啲咁嘅人渣啦，跟住下有呢啲叶普成啊啲咁样啦，中间有少少好似林记呢啲咁啦。喂，即系上中下三路啲人渣齐晒喎，香港。 你知唔知啲网友都话我哋系咩啊？系 高等华人啊，唔系即系扮啊高等华人之后叫我哋入香港政府，屌我心谂谂系好啊，系又好啊，屌咁好人工系嘛？ 唔会啊，香港政府唔会请外国人嘅而家，同埋好耐都唔请啊，其实，因为佢又要整个中文考试，真 B C 就过唔捻到啦，所以唔肯使。咁啊， 我识讲唔识写喎。 唔系啊，就算你识写都冇用啊。佢系一个佢 就系 嗰个中文平时咧好奇怪噶，即系佢系要揾有几个句子俾你揾语病， 刁转 几个句子都一捻样嘅。其实我睇落去就一捻样。咁佢就话唔系，有一句系有语病，你要揾翻个句出嚟。咁你揾唔捻到啦，实即系咁样。 系即系真 B C 去考嘅话，一个下场就系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嗰啲咩巴基斯坦啊、嗰啲尼泊尔人啊嗰啲差唔多嘅命运啦。 同埋 一齐， 同埋中共一直好防我哋呢啲外边有外国国籍嘅华人咯、啊，因为佢认为我哋呢啲人系会影响到佢嘅国运噶、啊、嘛，即系佢 吓 系啊，即系会搞鸠佢哋嗰啲咧，就系、是、外国有外国籍嗰啲人咯、啊，嗰啲华人咯、啊。 反而系大陆落嚟嘅咧，就无人欢迎。 所以我一直谂紧咧，我今日都问咗兄弟啲问题，我谂紧，诶、哎，不如娶个港女话之后，谂住自己细路哥以后可能有香港身份证系唔得嘅，咁我谂下，哇，咁娶台妹着数啲，中华民国都有个咩台胞证，我以后。 因为呢单嘢好奇怪嘅，即系其实点解会？即系而家搞到你，譬如两个香港人喺外国结识咗，即系两个都系香港人，咁两个都香港出世。但系如果佢哋喺外国生一个细路嘅话咧，那个细路喺外国出世，咁嗰、那个细路咧系冇香港身份嘅， 即系唔系 by descent 嘅，咁搞笑 喎。系因为而家唔准啊嘛，佢就系唔想你香港人系一个族群 by descent 咯，佢唔想，佢就要你喺嗰度出世。才可以攞到呢个身份啊嘛， 嗯系啊， 点啊咁啊攞台妹着数啲咁样，点起码中华民国护照咯，有细哥嘅话， 佢就系唔想你啲香港人嘅后裔会翻去， 嗯， 其实佢唔想噶，因为你哋嗰班人会系佢控制唔到嘛，第一就系佢同埋你哋嗰班人会有多少少嘅民主思想啊。同埋佢係唔想你有啲比较温和啲嘅人返去㗎。其实佢係要整到个社会好极端咁样先得㗎，共产党都。佢唔想和气㗎。 所以而家个社会好极端。 所以 而家咪啱晒囉。 陶杰英嘅一功喎。佢借住呢个苹果日报真係好劲喎。 其实香港人 最近一篇係乜嘢呀？最近一篇咩呀？ 佢写啲咩 呀？ 佢写咗一篇就系话美国有歧视，但系都系事出有因嘅，一定 即系话可以理解嘅，系 佢 即歧视系可理解， 系啊，但系佢 系 同情叫 歧视人， 唔系佢写嘅，有人佢讲就人哋不怒咁样咯。咁、那个题目咧就叫做美国人种族歧视不对，但事出必有因。 嗯， 就系、是、咁样讲 啦。哦， 我见到佢又攞铁达尼号嚟抽水，好似。 嗯， 铁达尼号有人扮出有唐人，我好似几我冇睇到有写，不过嗰单新闻都要提讲一讲，就系、是、有唐人咧就扮女人，就上咗救生艇，跟住隐姓埋名好多年，跟住而家先揾翻嗰啲生还者出嚟。 翻嗰啲后裔，唔系生还者，生还者嘅后裔，生还者死晒噶。佢得六个， 生还者后裔系生还者后裔 ，sorry。 嗯。喺边度讲噶？系咪咩？系即系有冇 reference 噶？陶杰 嘅有，佢系一个研究，直情系美国一个节目嚟，佢跟住就揾翻嗰啲唔见咗嗰啲唐人。 嗯，哦，咁即系佢又话系唐人系低劣民族啦，扮嘢啦。咁其实 佢有少少 好似都有白人系扮噶，好似白人都有扮女人噶。 有， 我印象中 一定有人怕死噶，即系。怕死嘅人呢个世界系多噶啦，你睇下下贱频道嗰班人，全部都好捻怕死噶。嗱，如果佢 未 怕死就唔使吓， 未俾人拉过，除咗阿 Barry 妈闹交阿屈永贤之外，不诚实使用电脑之外，都未必。 佢俾人拉过咩？闹屈永贤？ 有啊，你即系话佢咩死全家定系咩？ 屌我 有啊， 屈永贤，我都希望屈永贤死全家嘅，皇天击杀佢咯。喺度讲啊！ 仲有拉埋我啦，陪你啊 ，Barry 妈，我都呢样嘢我硬你，是其是非其非嘅，我哋呢啲，我硬你，屈荣言死全家。 阿陶杰，我记得佢大概即系想讲话咧，即系白人咧就好高尚嘅，所以咧嗰阵时咧有啲直头浸死咗咧，都系啲好似系啲知名人士嚟嘅，就即系讲到咧，似中国人咧就贪生怕死，就要咁样扎扎地地上船嗰啲咁样咯，即系咁样讲。 嗯， 系啦。 但系我又睇过篇嘢吓，即系喺英国睇嘅，佢就话其实即系可能佢踩美国人啦，我唔知啊，佢就话。贪生怕死走嘅，同埋生还嘅美国人多啲嘅，咁之后我唔知你有冇睇到，好似个船长最后尾临死之前就讲咗句做过英国人系咪啊？即系以做英国人为荣啦，咁样啦，我就睇到篇咁嘅嘢，好耐之前，唔知有冇记错，但系即系呢篇就系讲话其实一样咧，讲一种民族咧，即系话其实我哋英国人系高尚一啲咁样。其实我都系俾呢样嘢荼毒紧嘅，其实我都系觉得，因为我阿爷就死得好早啊，我爷其实系美国人嚟嘅，咁我阿妈咧就成日毒鸠我，佢就话喂，即系我都讲，其实我美国出世，但系好细个翻咗英国，佢话你唔系美国人嚟噶，你喺个喺美国出世英国人嚟嘅，即系佢一直咁同我讲，佢话唔好，即系其实所以我而家对美国嘅英文都系有少少排斥，因为我阿妈成日毒鸠我，佢话你嗰啲唔系英文嚟噶。唔好学佢哋咁讲嘢啊！即系其实咧，我唔知道你哋即系有冇发觉咧，而家啲后生仔咧，唔系讲话 she said, I said, she asked something like that 之后，而家啲人就好中意讲 she's like, he's like, they are like， 即系用例咁样讲咧，代替咗呢啲咁 detail 嘅讲我啊、阿文啊嗰啲咁嘅嘢。我记得我啲白人亲戚、英国亲戚佢话喂。唔好学埋晒啲美国嘢啦，呢啲嘢唔正宗，唔系英文嚟嘅，咁同我讲咯。即系佢觉得佢话咁样，你咪好似啲美国嗰啲drama 啲人咁喺度咩咯，喺度叫做咩撒娇咁嘅感觉啊，即系咁嘅感觉啊，即系我成。英文的我哋即系都同佢讲话，其实我哋英国人系高尚过美国人好多咁样，系咪咁啊？真系会啊！ 同埋陶杰又想讲一样嘢，就系话咧，即系点解啲人咁多喂，佢话即系亚洲嘅好多海难啦，点样好多海难啦，点解系都要拣铁达尼号呢单嘢咧？咁佢就即系佢暗示嘅就系话套戏系想讲出白人嗰种嘅优越啊，即系佢哋嗰种嘅人性嘅光辉，但系好似 即系嗰种骑士精神啦， 系啊， 所谓 但系好似唔系，你拍铁达尼号。 骑士精神都穆斯林过嚟嘅、哦， 爱唔系咯？爱情先系主线，同埋你睇下就系佢好多嘢都系穿凿附会咯。呢个陶杰，即系我认为就 系 咁。第一个你荷里活嘅戏，咁梗系讲西方人啦。即系你呢个你都唔需要，你都唔需要求证啦。佢一定系讲西方人。是因为佢传出戏，基本上好似都冇乜黑人，又冇乜其他种族嘅人，即 系喺个窝炉产煤咯，系咧， 系有， 得好少咯， 搬行李嗰啲有搬行李， 得好少低下阶层，咁佢嗰啲都死鬼晒啦，咁你点可以话系白人嘅人性光辉咧？系咪先？ 同埋唔知 系咪应该救翻黑人先咧？如果系嘅话。 同埋你见到有一幕咧，咪嗰个有嗰粒海洋之心嗰个有钱仔咧，佢嗰阵时又想上船啊嘛，佢都走去嗱声唔知立咗个细路女喺度嚎哭紧嘅细路女咁样扮 系 家长，跟住我想系啦，扮 佢 老豆，跟住我想上船嗰啲咁，跟住咧 go go go 上，但其实 佢仲系绅士嚟嘅，仲系白人高尚嘅绅士嚟嘅，嗰个出身好嘅家庭， 系到呢个时候冇办法噶啦，啲咁咯就 命嚟噶嘛，大佬啊！ 系咯， 陶杰咁睇。喺呢啲咁嘅情况下咧，我认为咧，就算你贪生怕死咧，你都唔可以苛责呢啲人。 冇错， 咁样，因为 我都咁谂， 你情操高咧系你自己嘅事咯，人哋梗系保命紧要啦，系嘛？ 同埋每个人有佢唔同嘅 background 咯，即系有啲人死咗，即系可能后边成十个八个人养嘅话，可能佢会更加悲惨咯。 即系佢成个 family 可能会更加悲惨啊。但系如果有啲嗱，即系好话唔好听，有啲沟一条七一条嗰啲，即系单身寡仔死咗，有可能就即系死嘅 value 就系咯，即系咁讲。 即系嗱，我好似我咁样一个老婆，咁一个细路，咁啊亲 B C 有几条女？咁如果 喂呢假嘅咋？ 假设， 即系如果喺我哋大家都喺船上边，如果我死咗，我可能我老婆同个仔都可能都可能可以继续生活到啦。但如果真 B C 如果去咗嘅话，咁佢嗰几条女就全部都无依无靠噶咯，无依无靠噶咯，系咪先？ 跟埋佢， 系咁讲啊， 冇错。系， 假设嚟啊，再澄清嘅。 假设，系咯，系啦，我明白你意思嘅。 好啦， 系啦，系啦，咁就系咯，即系，但系阿于飞老师喺呢个时候，佢又会有一个好哲学问题讨论嘅，佢好中意讨论呢啲咁嘅嘢，即系 啱嘅。 我哋又讨论下，我哋跟佢讨论下，讨论多十分钟，我哋都要 cut 埋，即系 差唔多啦。 今集就叫乱屌廿四咁样啊，差唔多。 乱屌廿四， 系咁咧。呢个高尚白人都系咁高尚白人啦、啊。呢、這个社会系咪将佢将阿陶杰 expel from UK 系啱嘅，即系将佢赶出。呢、這个高尚白人 社会，佢 去系啊， 帮 即系 佢去北， 佢唔系白人啊嘛。哎呀，北外都唔到佢啦，讲真，佢英文咁差， 咪放逐咗佢香港咯。 英文好叻佢自己，放逐佢爱尔兰， 就放逐咗香港啦。而家 BBC 放逐咗佢香港啦， 炒鸠埋佢啦，好似系嘛，好似冇得做啊。但系系咯，系咯，爱尔兰，以后我都可以讲下其他唔同地方嘅 accent， 都可以教下大家点样融入当地社会，其实都可以。以后再讲啦，系、這个就系爱尔兰英文嘅，第二下再讲，系继续。 陶杰，這个人咧，真系令到香港人咧越嚟越蠢嘅，真系冇办法。 佢每日就系讲埋同一个 topic， 就系白人几咁好，几咁好。啊，华人嘅小龙 DNA 几差几差。我哋讲咗十几年都系咁讲同一句说话。 但系有人信喎、啊，台湾即系最捻大镬，系中捻晒毒嗰啲人嚟啊！ 人就系、是。智商都系边个 跟咗佢个 系有问题， 跟咗佢个角度一齐，应该话跟呢班人就令到一啲佢哋嘅 reader 或者佢哋嘅听众咧，跟咗佢哋嘅角度一齐去呢种仇恨啊，或者呢种咁嘅角度去睇嘢咯。咁啊， 唔系最大镬咧，好多信佢嗰啲人咧，都系黄丝嚟，都系所谓系追逐民主人嚟，即系好搞笑，即系以前阿社长同佢一个叫做咩啊？佢嘅支持者，但系上过《苹果日报》嘅一个音乐人喺度讨论过啦，唔讲嗌交啦。佢系咩？系追逐民主人，但系佢就好 buy 陶杰呢种排外啊、仇恨呢啲系好 buy。其实好似好矛盾咁嘅，一个系追逐民主人，但系佢系好 buy 呢种极右啊，甚至可以法西斯嘅思想。其实我真系觉得。好奇怪同埋好 disgusting 啊！我唔知点解， 可以讨论下，即系佢既系黄丝，但系佢又唔中意，即系想做到中港区隔咯，得唔得咧？ 唔系佢黄丝，但系咧，我讲翻嗰个人嘅背景啦。咁佢就即系佢就会好支持陶杰嗰种话，譬如话陶杰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、是、佢就话所有回教嘅人咧都系恐怖分子。 嗯，佢系支持噶。 咁有啲黄丝嘅人咧，就会觉得呢样嘢系啱嘅，即系所有回教徒都系恐怖分子。咁、但系呢个世界就唔可以咁样一竹篙打一船人嘅。咁如果嗱，我话中国人所有中国人都系蝗虫，咁香港嘅中国人都系蝗虫咯，系嘛？ 佢就话自己唔系中国人咯， 喺鬼佬眼中你都系蝗虫啫。 因为你讲嗰个师姐咧，我以前就系、是、即系多狗手啦，就唔知。share 咗啲嘢嘅，之后就佢即系 share 我阿嫲本旧版英国 passport 系手写嘅，冇唔系 BNO 嚟噶，讲多次唔系 BNO 吓，我买英国出世嘅，讲多次唔系 BNO 咁啦，咁咧即系佢就话，唔认中国人就系啦，咁之后 我就话其实人哋话我 Chinese 我都会认嘅。之后佢话我都好认噶，宋朝之前啲中国人咯。 点解宋朝？点 解讲？哦，咁佢系嗰个咩啊？嗰、那个叫咩？崖山之后无中国系咪啊？ 呢个系日本人作出嚟噶嘛？崖山 系啊， 系日本人作出嚟、 哦，日本人写 嘅，系连中国人都唔捻 buy 呢套噶嘛？因为你明朝其实对一般百姓照顾都系唔差的，即系如果你睇翻转头就即系老萧，你听翻老萧讲明朝历史嘅话，都即系其实明朝嗰个社会制度都好完善噶嘛。 嗯，系啊。 即系唔系你讲到无中国咯，同埋佢哋基本上都系又系写中文，又系即系嗰个文化亦都有发展咯。咁你唔可以话，即系我认为啦，你唔可以话明朝唔算系中国嘅朝代咯。咁清朝都系嘅，其实佢嗰啲皇帝嗰个汉学嘅 都汉 化晒嘅，其实 系啊，都系汉化晒，同埋佢嗰个汉学嘅修养系深厚噶嘛，全部都识字噶嘛，冇文盲嘅皇帝噶嘛。 嗯，而且个师姐仲同阿社长讲过话，要七十年代嘅英国巴士都唔要而家大陆嘅新车，即系个 佢都戆居，因为我讲嘢俾你听，即系纽西兰都系啲双层巴士都有一批系中国制造噶嘛，咁当然而家出咗问题啦，但系佢会整翻噶嘛，即系唔紧要啦，你出咗问题咪整翻咯。咁英国车都会有问题啫，同埋 如果 七十年， 如果呢个师姐咁，佢咪唔搭得嗰啲咩观塘线咯？ 屌你而家啲边有英国车啊？ 港铁系 嗰啲就系 得嘅，你观潜唔到嘛？ 佢哋嗰啲咧谂嘢嘅方法咧就好奇怪嘅，即系社会不断进步咧，佢都宁愿怀旧。嗱咁七十年代嗰阵时啲废气排放量咧就好高嘅，咁你系宁愿。吸废气都唔宁愿坐一啲符合规即系现时环保规格嘅汽车，咁我咧有问题啊！即系你完全跟唔到时代嘅发展啊嘛！咁啊， 唔需要吓？佢话唔需要，佢话唔需要，佢话最紧要带翻佢去殖民地年代，佢真系咁讲，佢话唔需要。 哦，咁好啦，咁样嗱，我教佢一招啦，即系你睇下无线嗰啲穿越剧啊，点样可以？穿越翻去以前咧，通常都系俾雷劈。咁啊，落雨嘅时候，好啦，即系有行雷嘅时候，打把遮喺空旷啲嘅地方，一俾雷劈就可以穿越翻去噶啦。即系回到过去啊！喂，你睇下系啊，我都识编剧啦，攞把遮担住喺度，跟住一刮大风嘅时候，跟住有个雷劈一劈，叭一声，咁咪翻咗去咯。 嗯，系咯，咁就可以翻到去殖民地时代啦。 其实冇其他可能嘅，因为好老实讲，而家连啲英国以前嗰啲殖民地，全部都系转用中国嘅巴士。 我谂英国本土嘅巴士都系中国整噶，好似系我记得。 唔系，佢都系有车厂有大厂嘅，叫 Alexander Dennis， 咁都系。 哦 ，Alexander Dennis， 但系即系佢哋英国自己做啦。咁但系佢唔系全套嘢都系英国噶嘛，佢一定有啲零部件喺大陆噶。而家系，而家全球化啊嘛，大佬啊，而家都唔同咗啦。即系佢七十年代，可能你七十年代就系一个英联邦有一个 trading block， 咁但系而家唔系啦嘛，而家有 WTO 啦嘛，世界转咗咯，你跟唔到个世界喎，系嘛？咁你自己跟唔到世界？ 我记得 Mini Cooper 咧，以前就喺。就喺百荣汉整嘅，而家好似都唔喺百荣汉整啦。Mini Cooper， 我印象中就系、是、啊，我印象中就系、是，系咩？ 德国车嚟噶嘛？ 哦，啊系，我知系 B N W， 而且系英国噶嘛，系嘛？ 系，冇错，而且英国嘅。 因为 佢喺，因为我有个远房亲戚咧，以前喺嗰度做嘅，佢又成日同我讲埋晒啲咁嘅嘢，佢话：，唉，以前好威噶你百荣汉，屌，而家百荣汉真系，唉，我 真系笠半仔。 系好威， 好邋遢，好邋遢。 其 实 好威 嘅， 因为嗰阵时 British Leyland 整一架 Mini， 佢卖嘅价钱系低过佢个成本噶嘛。 吓， 真噶， 系噶， 所以先要执笠啫嘛。真噶，你可以 check 翻，我都唔会讲大话呢啲。 好， 佢哋 好似系啊，系啊，我个疏堂阿叔系真系咁讲，因为我记得佢嗰阵就罢工嘅，同我讲之后就话喂，点解系要 strike 啊？ 诶，成日都蚀钱嘅一间工厂，点解唔嗰啲 efficiency 高啲？之后佢同我讲咗堆嗰啲咩经济，即系好细个嗰阵之后，佢话总之佢嗰间厂就快执啦。之后你知啲西人唔想啲厂执噶啦，咁咪罢工同埋去示威咯，咁样咯。但系我系你 真系唉，笑死人。 Birmingham 用英国人用当地白明汉人嘅叫法叫 Birmingham， 曾经都光辉过嘅，同埋利物浦，即系我嘅家乡啦，英国嘅家。其实咧，点解会有澳洲同纽西兰咁昌盛咧？就喺呢啲旧嘅工业城市，就嚟咗好多嘅人嚟咗 down under 啦。尤其是昆士兰咧，系据我所知好多利物浦人同埋呢个曼彻斯特人嘅，就喺呢啲老牌工业城市衰落啦，咁佢哋就系嚟到澳洲啦。我就想带出一个信息，其实咧，连你哋前宗主国，即系香港人前宗主国嘅人，都系要到处去揾食嘅，都系要全世界咁去探索嘅。咁其实香港人都可以学翻佢。如果你咁留恋英国嘅话，你咪学下你啲鬼佬宗主国咯，即系学下你祖国嗰啲人咯，到处去揾下食咯。咁而家，你嘅宗主国嘅人都系成日去大陆揾嘅，咁其实香港人都可以去大陆试试嘅。 其实好似净喺度，净喺度怨咧冇用嘅，即系可能你怨依家港共政权点样，或者777死全家之如此类嗰啲咁样，冇意思嘅。你就喺度怨，喺个网度冇用。 最重要就是要面对现实咯。你而家就系共产党统治，咁你要点样面对佢咧？你系咪每日怨天尤人咁啊？好惨啊！港共政权真系压迫我哋都好惨啊！冇民主啊咁。 系啊， 咁系冇用嘅。 但系冇建议去马来西亚，唔建议去马来西亚都系。 系啊， 系，同埋最好唔好再留恋前殖民地啦，因为其实真系冇用啊。 而家佢自己都 唔捻掂，即系咁样讲。 嗯，冇错。同埋你就算对住本 BNO 一百次咧，都唔会变成 BC 人，对唔住咯。 佢哋有个睇法就系、是，就算前宗主国点唔掂，都好过依家嘅香港咯。佢哋个睇法系咁样噶嘛？佢哋 谂翻过去冇用噶，有咩用？ 唔系谂翻过去，佢意思指就算依家去到宗主国，仲都总一个咁不济嘅前宗主国都好过喺香港。佢哋个角度系。 你咪自己赚啲钱去咯，睇人哋收唔收你咯。系啊，因为可以 working holiday 噶嘛，你咪英国 working holiday 试下咯。其实冇坏嘅，我觉得你可以试嘅。 嗯， 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香港系咁差，咁我可以去英国试下。即系我觉得 好难搵嘢做喎、 啊。吓、啊？ 好难搵嘢做 working holiday， 英国佬都过嚟澳洲攞新人搵嘢做喎、啊。咁 我知啊，所以佢叫佢咪叫佢自己见识下咯，因为我哋话俾佢听冇用啊，佢唔会信我哋噶嘛。即系而家我睇到嘅情况就系、是，我就叫你哋即系香港，即系我哋一直都讲就系、是、香港嘅经济咧，系其实系比外国经济好多，到而家都系 好多。 搵食嚟讲系肯定香港比英国啊、加拿大啊、澳洲、纽西兰嗰啲好。是 100% 肯定的。咁唔好讲马来西亚啦，马来西亚我谂即系唔识马拉话，你去到都危险嘅。讲真， 嗯， 真系，即系你自己即系唔信我哋讲，咪试下咯，冇所谓噶。你要死，我唔会阻住你嘅。 系、 啊、 去搵阿 Barry 嘛。你要冲，我点会阻你咧？系咪先？你要冲咪冲咯。 应该话你试下唔好跟佢个团，你自己过去生活。 系喎、 哦，马来西亚生活咁就得啦。喂，佢带住你饮饮食食啊，去睇楼盘啊，或者搵人招呼你啊。喂，咁啊，梗系好玩啦，梗系冇问题啦。 啲妹嚟， 自己试下过去咯，系咯。 哦，系嘅，仲有你去英国，你都唔好去大城市，你去下嗰啲农村睇下人哋会排外调查你，同埋睇下你听唔听得明佢哋啲讲嗰啲嘢啊，大佬。其实好多英文咧。香港人系唔捻熟悉嘅，其实以为自己成日睇美剧，其实。英国好多口音咧，香港人 佢哋另一种语言嚟，基本上 系嘅。 你成日睇美剧，你 cookie 同 biscuit 都唔识分啦。如果你成日睇美剧嘅话，即系你去英国就唔啱使噶啦，成套嘢 完全唔英，完全唔得啊！同埋你讲嗰啲，好似你嗰啲东北部口音啊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有冇听过 Jordy 啊 ？Jordy Arson 有冇听过？嗰啲口音其实系我哋 Lady Speaker 都系听唔明佢讲乜嘅。 嗰啲都唔系英文嘅，我觉得佢哋讲。 但系佢个口音好重，所以你听唔到。即系好似我最初去到澳洲都好难，好唔惯嘅，因为佢嗰啲即系同纽西兰嗰啲音句。A 音啊 ，E 音嗰啲同埋 I 音系唔一样噶，嗰啲 系唔同啊。Pizza 有啲老鬼会讲 pizza， 讲 pizza 啊，同埋英国而家唔知点解咁啦吓，即系我老母成日叫我冇咁嘅。以前咧就系啲底下阶层先咁讲嘅，即系将个 T 音发音嘅。唔知你有冇听过咁样嘅英文咧？ 碧咸， 即系好似啊， 碧咸就系咁啦。 系啊，因为佢系东伦敦口音咧，即系好似啊呢我啊。 我仔而家都学咗呢啲，唔知点解。 屋企系咪佢有嗰啲英国过嚟啲同学啊？ 唔知啊，佢好兴，因为而家其实而家就系兴呢种口音。 懒啊， 即系 T 音唔讲 咯。系，我啊，其实咧，英国好似东北部有啲人 K 音都唔讲啊，即系好似 Marco 啊，我有啲亲戚讲 Marco， 系咁噶，系啊，即系 听到 Marco 啊。系啊，所以就我识少少嗰啲台湾人咧，去到英国佢问我点解嗰条友叫 Scott E T， 即系佢叫系 Scott A， 个 T 音唔发啊，即系 T， 佢个以为佢叫 E T， 即系我话唔系佢个 T 音唔发，即系佢东北部系，而唔知东北部其实苏格兰人本嚟就唔发个 T 音先嘅，但系啲人就开始慢慢懒啦，连伦敦人都系唔发个 T 音，所以就系以前就系啲低下阶层即系咁嘅。其实而家连啲警察啦，甚至碧咸呢啲算系都系有叫爵位人咧，都系唔发个 T 音嘅。所以其实 但碧咸系低下阶层出身噶嘛，所以佢咁样讲系都系正常嘅。 系，即系好似我以前同我小姐讲讲。系啊，同讲阿 Adele 嗰首歌咧，佢都叫我 set， 唔系讲 set all down， 系 set all down 啊，即系个 T 音都唔发嘅。所以其实有好多嘢咧，香港人系以为自己识听英文，其实去到都系唔肯识听我。即系可以讲话，如果你去到啲苏格兰啊、啲爱尔兰嗰啲，其实系好捻多你哋唔识听。所以乜嘢叫 international 咧？其实香港已经唔系咁 international。我一直都要讲句话。是土成日讲话一个国际级嘅大城市呢，其实我唔认同。我觉得马来西亚嘅 KL 同埋 Bangkok 呢係比香港更加国际。即係除咗香港好多国际级嘅公司之外呢，啲人係唔及呢啲东南亚城市国际。我唔知道你点諗啊，我係咁諗。 就算你睇返差唔多 size 嘅新加坡都係㗎。其实新加坡国际化好多㗎其实。 哦，系，当然系新加坡一直都系。 冇办法啦，呢样嘢系即系教育界有份整出嚟嘅，即系我认为就系香港嘅没落，即系佢搞嗰啲母语教育咧，其实就 搞残香港 坏事咯。即系你香港不嬲都系噶啦，啲书系英文嘅，但系先生咧喺学校都系用中文教。 用中文啊， 咁英文即系你起码喺书本上边学到。佢嗰啲生字啊、詞語啊，都係英文啊嘛，即係嗰啲scientific terms 都係英文學翻嚟，即係你要 起碼識睇咯， 起碼要識 睇 啦。咁但係一搞咗母語教學咧，就真係出曬問題啦，成個社會出問題，跟住之後仲要搞兩文三語，真係即刻冚旗，成個社會即刻冚旗。因為以前香港就係連最差啲學校都係英文噶嘛， 英文都係。 咁但系而家你最大问题就系你母语教学，你学嗰啲中文喺大陆又唔啱使 嘅，系啊， 即系变咗学一套嘢得六七百万人用嘅， 嗯， 系，咁结果咧就即系变咗就系你嗰六七百万人觉得自己好捻独特，但系实际上咧就你好捻独特咧，搞到你搵唔到食，因为香港个问题系啊，香港个问题就系连佢连嗰啲繁体字咧同台湾都有啲差别嘅， 吓， 佢个字体上有差别。佢所 以你就算先生教你写嘅方法都唔一样，因为台湾嗰种老师教你写中文嘅方法咧，就系你跟足嗰、那个字体嗰个字形嚟写，咁有啲字系唔一样噶，即系有啲香港嘅字咧就会穿头，有啲就唔穿咁样。 系， 咁变咗香港人用嘅嘢咧就系得香港用嘅，咁啊 唔自己香港自己狗嘛，咁自己香港自己用咯， 本土化。 本土 自己香港自己够用，唔系喎，而家你搵食喎，讲紧即系你如果你真系好跛嘅，好巴闭嘅，即系你香港有好多有好多 国际化的公司咯， 人人都要嚟同你做生意，你讲咩话都人哋都要嚟噶，即系讲咗冇所谓。如果即系你真系好捻巴闭，好李嘉诚咁样，咁你讲潮州话唔捻讲其他话，人哋都要用潮州话同你讲嘢，系咪先？ 李嘉诚都用潮州英文开呢个董事会议喎，唔知你有冇睇过 YouTube？ 佢都讲英文喎。 你跪喺佢隔篱都要听佢潮州话噶啦， 潮州英文 就系话咯，我就系话咯。你如果你真系到佢咁嘅 level 就系咯。但系如果你系一般人嘅话，你要搵食，咁你就要学啲嘢系人哋讲噶嘛。即系你譬如你点解学普通话咧？就是、因为大陆佬讲普通话啊嘛，捞佬。咁 你讲英文咯。 你又 如果你唔中意捞佬，你咪起码好啲英文先，系去走向国际先。 又唔系喎，而家又唔系，又好差喎，而家啲英文喎又系。 系啊，仲有啲人话我哋都唔知道，南华早报都俾建制收购咗啊嘛。咁梗系啦，呢个唔使讲，呢个知啊，因为南华早报系阿郭鹤年噶嘛，之前我唔知依家边个啦。不过即系你 马云啊， 即系收购咗都系好正常嘅。即系都好正常嘅，就算郭鹤年嘅时候都系好建制嘅，即系都冇乜偏执自主噶啦。但系你而家我唔系讲佢个政治立场啊嘛，讲佢写英文啫嘛。屌你老尾，你连环球日报英文版都系写英文噶啦、哦，你都系睇。 但系写得好噶喎、哦，哇！唔系我上次咪答呢个 contest， 点知俾人困出咗，原来个 carrier 系呢个系南航嘅，但系环球时报嘅英文版系好噶喎，即系都系。点讲？即系应该学习对象嚟喎。佢写得好。 鬼佬做主编嘅， 哦， 系会系英国请人去做嘅。 哦，我明，唔怪之啊。所以其实点讲好咧？咁你唔想睇咁多中文报纸，咁除咗苹果日报之外，咁你咪睇英文报纸，睇 BBC 啊、CNN 都得嘅。其实，但系我都系嗰句，而家香港人好柒懒嘅。啊！从来就系睇份苹果，睇份东方，就以为睇咗，就系啦，就以为睇咗嘢。点解唔可以 Facebook 多啲英文嘅媒体 ？BBC、CNN 咧，我就唔明咯。即系好多人都系懒咗咯，就系睇一两份报纸就当学到嘢咯。最大镬系当学到嘢吓，最大镬系呢样嘢吓。 唉， 算啦，唔紧要啦，下次再呢个乱屌，我哋都差唔多啦，时间我哋 够啦， 下次有机会再屌过啦，因为呢个特备嚟嘅，所以我哋唔知几时会再有呢一种类型嘅清谈同埋屌人节目。 系啦，所以我都会变翻个咩噶啦，变翻个 English gentleman 系啦，唔会再咩噶。 不过有人话你啲英文唔系英文，阿陈 B C 边个啊？ 有人话你都完全 唔系，佢唔识听人啲英文就话人哋唔系英文，识讲英文。 佢话黄敏德嗰啲先系，其实黄敏德嗰啲系美国人嚟噶。 嗱，呢个又系出于无知，就好似啲台湾佬咁，同我个朋友讲，佢系台湾建工，佢话之后佢个白人嚟噶 ，100% 系白人啊。咁佢就话，喂，我哋要 lady speaker 系嚟自加拿大同美国噶。你都唔系讲英文，即系你知澳洲英文又唔系咁多人识嘅，咁又我哋呢啲英国英文，即系利物浦口音又唔系好多人识嘅，咁佢咪唔知咯？咁之后佢就好嬲，因为我朋友系好捻劲嘅中文，即系同阿陆克文差唔多水平，系个白人，即系话你操你妈的，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吗？我是澳大利亚人，请看我的 passport。咁同人讲，系啦， 好有 霸气， 最低能。 不过冇用台语讲啊，算得好噶啦。 哦，普尼亚波啊， 普尼亚波， 你叫杰斯啊， 普尼亚波潮州， 你叫杰斯啊，唔系杰西哦，杰西 ，sorry， 系杰西哦， 呢咪潮州话嚟噶， 唔系杰西，啊，好似音调有少少唔系好同啊，因为其实我都识少少呢啲，你知，哇，我以前啲 X 都系台湾人嚟噶，所以就识少少咧，系咯，好啦，差唔多啦。 Okay, 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四节完咗，系咁。 好，拜拜。 下次再见。 See you later. Bye.